是吧？现在是早上10点钟。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荆州旅游哪里去，就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赏红滩，观绿尾，漫步稻田画，品河蟹，闻稻香，尝特色美食。河蟹疙瘩高黄满溢，心语晶莹，唇齿留香。红滩钓蟹，特色马车，网红小火车，各种娱乐目不暇接。中国最北海岸线盘锦红海滩欢迎您。 管家包母婴代金券免费领取啦！ 管家包母婴代金券免费领取啦！观看爱奇艺月嫂先生，领取管家包母婴服务代金券，月嫂、育儿、满月汗蒸、小儿推拿，活动热线95081。管家包。 中秋买好蟹，当然蟹状元。阳澄湖1600亩养殖基地，全国70家直营门店，9年品质，值得信赖。现在拨打400-861-5777，400-861-5777，享受超低预售价。 品质大盘，荣耀面世。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70年大产权，地铁旁，总价199万起，首付仅需70万，78平米两居，89平米三居，南北通透，高层价格，别墅品质，置业北京，把根留住。VIP 热线18511-888-969，微信同步18511-888-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 大家好，我是杨坤。 大家好，我是金海心。 我是陈龙。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我是田震。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齐薇。 我是付笛声。 我是任静。 大家好，我是张杰。 大家好，我是苏瑞。 我是钱锋。 大家好，我是冯刚。 Hello， 大家好，我是平安。 大家好，我们是 阿基泰组合。 我是黄渤。 大家好，我是毛迪。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Hello，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我是一维。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请和我一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我只能勇敢学习释然。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爸爸，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玩啊？ 我们要去内蒙古的赤峰。 那为什么是去赤峰，不是别的地方呢？ 因为赤峰能让你骑马、射箭，还能带你踏沙冲浪、沙漠探险。赤峰还有特别神奇的冰臼群、险峻的石林，晚上住蒙古包，还有篝火晚会呢。 那我们快点到赤峰吧。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漆面被腐蚀？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处女座施工标准，极致的工艺技术。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叉 PEL 旗舰店，电话153-1317-5888，153-1317-5888。 星星闪烁的光芒，追寻遗忘记多少光年，日夜交汇的刹那，黄昏短得像一句誓言。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这一次我绝不放手，星星闪烁的光芒，只是你忘记多少光年，日夜交汇的刹那，黄昏短得像一句誓言。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流浪流浪流浪，爱原来是片海洋，飘飘荡站街灯都为我点亮，孤单孤单，爱卷走你的模样，命运是你刻在我手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像流星划过心动，像永恒摇曳的爱坠落。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放松一下，给眼睛做一个深呼吸吧。眼睛的保健操开始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说起中秋，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月饼，但其实呢，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里还有很多传统中秋的食品和习俗，比如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吃月饼，中秋还是吃田螺的好时节。一般在广东、湖南等地呢，不少家庭在中秋期间都有吃炒田螺的习惯。而自古我国就有中秋节饮桂花酒的习俗，在老一辈的记忆中啊，一个传统的中秋夜，三种元素是不能少的，有皓月、月饼和桂花蜜酒。 其次呢，就是吃螃蟹，中秋时节的螃蟹是最好吃的，此时正值雌蟹高香肉嫩之时，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绝对会让吃货们直流口水。而在江南一带的民间，在中秋节人的习俗也是多种多样的。南京人中秋爱吃月饼外呢，必然会吃桂花鸭。桂花鸭与桂子飘香，汁实应试，肥而不腻，味美可口。还有民间传说中秋节要吃毛豆，寓意多子多孙，团团圆圆。盘点了这么多中秋美食，就连我自己都想要忍不住流口水了。希望这些美食能给大家带来好胃口，同时呢，祝你过一个开心团圆的中秋节。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云奇。 问爹问娘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喊儿喊孙喊月亮，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咋不见风雪里酒飘香？咋不见草垛里的烟锅点太阳？咋不见风雪里酒飘香？咋不见草垛里的烟锅点太阳？

你的脸。我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 如果说你是霸道的话，那就是独裁霸道，都属于不讲道理。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一个这个决策的这样的一个魄力的话，都做好人，那怎么办？一定有一个人，这个讲原则很重要。其实他跟霸道不霸道是没有什么关系。 财经专家吴晓波， 所以你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你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如果你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呢，你可以成为个精算师，可以成为个会计。你要把这两个大脑拼在一起，既能够感性又能够理性，你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所以在所有的人中，唯一企业家是可以在一个列表中被列入叫生产资料的一个人，他可以在企业的估值中可以被估值的人叫做企业家。 中兴通讯创始人侯维贵， 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经济都是一个一个的企业细胞组成这个国家的竞争力，所以说企业对于整个经济来讲是最为基础的单元。因此呢，这个30年之所以能发展，是国家这个政府在这个宏观政策上的改革能够激励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企业家精神我相信应该有一种不断的变革，能够抓住了各个时期这个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机会，在这个企业内部的执行力方面能够实现这样一些战略。 969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日本央行在9月会议上宣布保持利率不变，这标志着改过将近32个月的量化宽松计划没有任何变化。人社部等4部委称，已负责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各级税务机关，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美团公布全球发行配售结果，国际发售部分获大幅超额认购，最终向国际发售部分的股数定为5.28亿股，相当于原定数量的110%。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你。 现在是11点了，我是华健，有点累了吗？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才会更有精神。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